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两店竞争互射箭，各自心思都跑偏，拉来王婆要评语，始料未及是改变。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这人活在世上啊，无论谁他也免不了总有几个莫名其妙他就不喜欢你的人，当然了多多少少的也会有一些个知心的朋友，可是有些人他们的所谓敌人与朋友有时候啊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尤其是在遇到事儿的时候。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停一停站一站， 停一停站一站了啊， 请不要嚷嚷， 哎，说话就这么大嗓门了啊。 哎，快来看看， 有本事你也长掉门啊， 有理不在声高， 无理就说不出话来了啊。 亲爱的 各位路过的朋友们呢， 我相信 都上我陈七早点摊吃早点去吧， 来我李四早点摊来看看吧。哎呀，我觉得我要是有5分钟不说话呀，他一个人能累死啊！ 伙计， 哎呀， 伙计， 他们那还有 伙计，给我拿点速效来！ 哎呦，你看看他，你看他早晚都吃速效了，你说他们店能好吗？ 哎，您得上我们这店里的吃啊！ 我们店里的 早点啊，那可真是可以说是美味佳肴啊啊！我们老人炸的油条从来不搁烦， 对，都是地沟油。 从来不搁油， 哎，对，你看看干煮、白煮油条，是吗？就是 我们早点卖的最好的就是煮面疙瘩。 对，你看，一会儿就是把油条剁碎喽，哈哈，完了吧？还是让我李四早点铺来看看吧。我李四早点铺专营的就是煎饼， 对他那煎饼都是拿白面磨的。 对，我不对，我那个是白面、江米面、绿豆面、小米面、紫米面和的一块的五谷杂粮大煎饼。 嘿， 我煎饼里边最大的特点、 就是、有蛆， 有蛆小花吧，有这个有鸡蛋， 鸡蛋长蛆。 哈哈。 没有两加两个鸡蛋， 俩鸡蛋都有俩蛆， 两鸡蛋打到面饼上那一摊，把那边刷甜面酱，然后一刷辣椒，刷酱豆腐， 酱豆腐里有蛆，这没错，这个 韭菜花 炒豆腐有蛆，酱豆腐有渣。 哎呀， 这大爷，您上他那吃去，您吃去。 还是 大爷最近缺蛋白了，是不是？ 听见陈七那卖什么吧？ 哎， 我这卖不下去了，我告诉你们， 我不说了， 气死我了。 哎，我说李四， 嗯，怎么了？怎么了？ 你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吧？ 哎， 你有词儿吗？你就这一句有趣，你都没词儿，你这是？ 我是没词儿， 我这多好。 我是你先说的，我那里头都是地沟油。 那也是你现在那扯嗓门嚷嚷，行不？ 哎，这你可错了。嗯，我天生来就这嗓门，我天生来人送外号臭老婆七。 你可以小点声啊！ 我小点声， 小点声、啊， 小不下来。 你控制一点不行吗？ 你我告诉你， 你戴口罩吆喝不行吗？ 没听说过。 你戴防毒面具嚷嚷。你把自己捂在被窝里边，你在蹲在被窝里边，你嚷嚷， 我还嚷嚷得出来啊，我还嚷嚷得出来啊， 你把抹布塞嘴里，你吆唤，随便吆唤， 我吆什么，我吆唤， 你随便吆唤， 别跟你说，我告诉你，李四，就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就是典型的红眼病，你从我这早点卖的好，你倒研究你的早点啊，对不对？都什么年头了，还只卖一样煎饼？你们家煎饼开大会啊？ 那怎么了？ 啊，我告诉你， 这 你 看，一砖一砖不用多能， 你这哎 吗？ 一砖砖了吗？你把煎饼做好了吗？ 咱俩 你整什么呀？ 咱俩 煎饼，你卷得了叫煎饼，你裁成条拿卤子一烫就叫缸菜， 哎， 你把它卷好了一炸就叫鸽子盒。 临安， 什么都不懂， 临安谁吃嘎巴菜？再说了，咱俩互相贬损没有用，是不是？ 那咱俩怎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王坡，你给评评理 啊！ 你评评理，到底我们俩这早点谁做的好？你在这街上住了这么多年， 你天天在我们俩早点摊蹭吃， 对对， 我发言权。 你觉得是我这煎饼做的好吃，是他那个水煮面疙瘩？ 我觉得你们都说的有道理， 都说的有道理，那不行。 哎呀，这个你说他们家有蛆，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都是蛋白质嘛， 哎，这哎，这王坡，您别这么说话。 你看， 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德高望重，对不对？ 啊，我这个 您这么多年了，您是美食家，您嘴里最有准，您吃的谁好？ 我觉得这两家都挺好。 那不行，怎么可能都挺好的？我们家好，他们家不好。 哎呀，我就觉得两家都挺好的，就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特色，你们家那个只要不给钱，那个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 哎，你听人王婆说了没有吧？那是因为你们家要是不给钱，那还能凑合吃。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说人家那家做得好，就是做得好的意思就是说不让我给钱，但是呢就是尊老爱幼。你想能尊老爱幼的人做的饭能难吃吗？ 哎呦，你是最敬尊老爱幼的。你看看这个，你在我们家吃早点的时候， 哎、 对不对？ 你们家更好， 我们家 吃完早点，你们家还给我钱，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陈七，疯了吧？ 特别的好。 你怎么了？你最近王婆是你妈是怎么的、 哎？那谁？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还给他钱呀、 啊？那给我钱的人对我好，就觉得哎呦，你看你这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吃顿饭累成那样，所以给我点钱让我出去哎买。买点零食消消食儿。 哦呦喂呦喂呦！ 李四， 嗯， 我凭良心说， 嗯， 我真没干过这傻事儿啊。他这个，但是那个，您下回来，您别说给您钱了，您让我给您当孙子，我都给您当。 哎、您只要说一点头说我这好吃，我就给您当重孙。哎呀，我吃亏了，我也给您当孙子。 哎呦，一下子手俩大孙子，白白胖胖的，不得一个黑黑瘦瘦的，挺好，挺好的。 嗯、 你说说，你说，哎呀，你说你们两家都做的这么好吃， 哎呀， 真 是 幸。 不是。这陈七， 哎， 怎么半天就王婆一人跟这说话？你的店里怎么没别人？你看，你店里除了王婆一蹭吃的，一人都没有。 我们家没人， 没人。 你瞅瞅你们家吧，哎呦，你们家后院都着火喽！ 那一人你嚷嚷，把我们顾客都吓跑了。 吓跑了算什么？反正。我说， 哎呦喂、哎，我饿了，我这那个你们还没做吃的，那我也累了，我先回家吃点去。 哎，不，你。对，您那个吃完饭您可得回来给我们借着评理 啊、哦！行，这好说好说，能先让我回去吗？我 就回去。 哎，再见，相会在彩屏前，再见。 我怎么觉得咱争啊， 吵啊！一上午谁也没挣着钱，都白忙活了。 正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就是不知道啊最后这俩到底谁会是赢家。当然了，这都只是建立在他们二人竞争基础之上，如果说此时冒出了别的竞争者，那估计局面呢可就不一样了。 哎我说李四， 哎陈姐，你说你就是王婆怎么平时都来就怎么不来啊，咱还惦记让他给咱当裁判呢， 我还惦着咱俩打架呢。 咱俩打什么架？咱俩打架他得有裁判呢，没观众咱打什么架呀？不是没观众他分不出输赢了呀，对不对呀？ 那咱俩今儿都没法嚷嚷了，是不是这意思？ 先别嚷，不要累着呢，你那个调门啊太高，实在是吊不住我，这现在呀这耳朵里边嗡嗡的，你知道吗？我过两天都该买助听器。后来我听说那个咱们县有一个楼知县，楼知县他那批发助听器，他那我说哪天我买一个去。 哎我说 嗯 这王婆要不来，他要不给咱评理，那咱俩这一天多没劲啊。 要不然咱们 找他 尝一尝 啊， 我尝尝你这到底怎么样， 你尝尝我这到底行不行， 尝尝我这煎饼手艺到底如何，好不好？你尝尝。我先给你尝了。 我给你盛豆奶来。 你看你吃这煎饼。 我尝尝。 没去啊。别胡说八道。 你还别说， 是不是 还不错。 嘿， 你尝尝我这豆奶。 挺嫩的。 是啊， 豆苗挺嫩的。 那豆腐不嫩嫩的。 这王婆怎么还不来呀？ 等会儿李四， 嗯，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给王婆送早点上门去了？ 我能干那事儿吗？肯定不是。 那不对呀、这王婆平时也不在家里开火，她肯定早上得上咱这儿，甭管上你这上我这得吃早点呢。那今儿人都哪儿去了？这她不来，别人也不来呢。 哎呦。二位，今天来的有点迟啊。 有点迟，王婆您可来了，您这也忒迟了。 哎呦，我今儿有事儿。 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儿能比 我 们俩？我 也是一个进步的老年人，追求进步。 追求什么进步？这什么事儿能比我们两家比拼谁的早点更好吃重要啊？ 哎，这个 您吃了没有？ 来了。 您吃了、那就再尝尝我这煎饼。 哎，别， 来我这豆腐脑。 哎，no， 这个哈，啊，我今天啊，这个吃过 煎 饼了啊。 自个儿人家开火了，王婆。 啊，这谁自个儿家开火、 陈琦，这没有。 怎么了？ 你刚才还怀疑我给王婆送早点去？你送了吧？是不是？ 我没有。我 前两天是倒找钱。现在又主动送豆腐脑上门，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不是，我说李四，他是这样，早上起来四点钟，咱俩一块儿开的门，对不对？你摘板，我也摘板，我疯了，我让 你三点给他送去的呀？ 我吃饱撑的，半夜三点钟给老太太送早点去。 那 老太太回头拿我当夜里头接道的。 等，咱们直接问他。王婆， 哎呀，好吃吗？让我坐会儿啊，坐会儿。 我不，您在哪儿吃的早点？ 就是您在哪儿吃的早点，您得告诉我们啊。 我也不怕跟你们说啊，看，搁那儿，那个到门口来，哎呀，你们俩跟着呀，就那儿，就那街边那街角，那儿看见了吗？看，这特别小，看见了吗？ 那怎么样？ 你看到那有一家店了吗？看见了吗？ 那是 家早点店 啊！ 等会儿，看见了吗？虽然小，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哎，我说怎么平时上我们这吃的都上那儿了？ 对，我们附近街坊邻居都跟那儿早上吃过了。 真气，你 撑死了！ 你这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吗？这不是？哎，咱俩在这开这么多年，你来外来户给咱俩挤了，这能行吗？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这不像话呀！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 李四 啊， 咱们哥俩这么多年了， 咱得合作，心往一处想，咱们劲儿往一处使啊，对不对？哎，王婆，问问，这个这早点铺这什么样？ 啊，这个呀， 怎么样？ 哎呦喂，这家早点铺啊，那叫一个好啊，这个菜量又大，这个菜式又多，价钱又便宜，东西又好。哎呦，那个菜哟，本来我要一份儿啊，他上来那一份儿啊，顶你们两家加一块儿再乘以仨。你说说这菜量有多大呀，我们一家人十口人吃这一份菜就够了。而且呀，哎呦，我们说吃完这一份，人家还送好多个小菜呀，哎呦，就看得我眼花缭乱，上下翻飞的。而且还便宜，你说说，而且人家那菜据说都是有机菜，你知道吗？有机就养鸡的时候吃，鸡都吃的菜， 是这么解释吗？ 啊，就怎么不是了，就是有机菜，就是那种菜鸡都能吃，人就更能吃了，不会把人毒死的。啊，懂吧？然后哎呦，我跟你讲，人那老板，哎呦喂，简直没见过那么好的人了。他从来呀，他都不瞎东家打听西家打听，诋毁这家诋毁那家，还特别爱听我说话。我从那个早上5点就去他那儿吃了，你看我到中午这会儿才来，这好几个小时他就听我一个人跟那白活白活白活， 耐心烦。 是啊，而且我跟你讲，人家还特讲究，特别爱干净， 太爱干净了， 太爱干净了。我在你们家里一会儿吃的指甲盖儿啊，一会儿吃这头 发呀， 这个对呀、啊，什么有时候还有那个袜子呀，什么都 袜子。 对，那炖汤的时候居然能把袜子炖进去，他们家可没有，人老板一直戴着帽子在那儿弄，哎呦，从来都不会出现这种脏不拉几的这种事儿。 哎哎，王婆王婆， 嗯， 你干嘛呢？你要是平时在我们这蹭吃蹭喝就完了 啊， 然后赶上一家好的又跑这给我们添堵来了，是不是？ 不是， 你要说他好，你天天上他那吃去啊！ 你再好，你还就永远别来了。 对 了， 我告诉你，我也不告诉 你。你看看你们俩。你们俩就是不让人好好说话，你看那小伙子，我说什么人家都听着，听了我5、6个小时了，这怪不得你们生意不好呢。 我这暴 气死我了，这。 你瞅瞅，有了新的敌人之后，一向看对方不顺眼的这俩人呢，竟然间就站到了同一条战线去了。看来啊，他们俩这是要搞事情啊！来，接着往下听。 怎么着，李四？ 不是陈七，这没有啊，这没有。那新店，咱现在把他挤得黄了，对不对？ 他要是不黄，恐怕 咱俩 没有咱俩好日子了。 对，咱俩得团结团结啊！咱们 想什么招呢？这个 如此这般， 这么般 如此。哎， 走，哟呵。 你看人还真不少， 好家伙，全满了。 这一忙啊，这人一忙容易烦，咱今天就横着点， 横着 红条鼻粗腿眼。 好，什么？ 哎， 哟， 有喘气了没有啊？ 二位， 我怎么样啊？ 二位来，这是吃早饭呢。 废话， 啊、请坐。 我上你这吃早饭，上你这打铁，你卖吗？ 不卖了，我们就卖早饭。来，二位坐坐。 废话吗？这是。 二位吃点什么呀？ 你有什么呀？我吃什么？我吃大铁钉子，你有吗？ 有，您吃嘛，吃就给。 你上啊，倒是。 有豆腐脑啊， 油条， 油条啊。 有什么说呀？ 豆腐脑、油条啊。 豆腐脑、油条。 有常规的这些小吃吧，都有。 来，豆腐脑。 等会儿，哥， 怎么了？ 你傻呀你？什么就行了？你瞧我的，豆腐脑、油条， 哎，煎饼也有。 我要吃油条豆腐脑儿。 哎，行嘞，给您来一套。您呢？ 老豆腐有吗？ 有啊， 豆腐也有。 嗯， 羊肉串面有吗？ 有啊。 别信，是撑着你，别再点这 枣拉面。 别再吃的这琢磨了。 不是，我这不琢磨一个他没有的吗？ 你要短的不是毛病，你要他挑他卫生上。 啊，挑卫生的毛病。 昨儿不说他干净吗？ 啊， 哎，咱们看看他，哎，今天 咱看他怎么个干净。 咱今儿 来位两套豆脑油条来了， 来，这就是啊，行，老板等会儿。 哎，您说， 过来， 哎， 过来，你过来， 来了。 这豆腐脑这里头这黑的这什么这？ 这是木耳啊， 木耳旁边这黑的， 旁边这黑蘑菇， 蘑菇旁边这黑的， 那没瞧出来，您说那是什么呀？ 这是 头发， 对， 头发， 这是头发。 瞪着这狠，你轻着点瞪着你，这头发， 这头发怎么回事？ 对，这怎么回事？不是干净吗？卫生吗？老戴着帽子，哎，工作戴着帽子，这头怎么掉进的呀？ 这要不戴帽子，不定怎么着呢？ 就是的，哎， 快来人呐！ 快来人呐！ 他们家呀， 哎呀，不卫生啊， 不卫生啊，可脏了，脏的我呀受不了啊呀！ 这准是干头发，哎呀妈呀！ 啥事儿啊？ 老婆。 哟，我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干啥呀？你们俩在这唱啥呀？自个儿跟自个儿店里头嚷嚷，又不够跑人这儿来嚷嚷啊？你看不惯人就好啊！啊， 不是，你这 啊，你们这嚷嚷啥呀？ 你看，你刚才昨天你说这干净，你说这干净， 当然干净。你看人都戴着帽子操作，你看你们俩捧着面的， 不能是我的 头发。豆腐脑里有他的掉的头发， 豆腐脑里有头发， 有他掉的头发。 头发 您听我解释，他这个我们是非常干净的，而且都是这个规范化操作，我们绝不允许有头发。我们这都是戴着帽子的， 这头发能是谁的呀？ 这还真的 还能是我们俩的？ 这头发还能是我们俩的吗？ 我俩翅膀撑的， 我俩翅膀撑的， 那 我非得把他的头发扔下来扔在里头。 对呀，我他。头发揪下来，我这头 上。 哎，我还真没法帮你、 啊。没事，你看您，我要不您看啊，您瞧我这帽子，我摘了之后您再一看。 啊！ 你摘了，你这要 我没头发。 我 你怎么秃顶？你这 啊，打小就是遗传我爸，我爸就这样。 嗨， 你所以这头发它不能是我的，二位客官是吧？ 哎呦，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掉头发呀？ 嗨， 这个可真不太，你是不是太辛苦了？你看看你弄这小店，你看我们街坊邻居来的太多了，你就日夜操劳，本来都快长出来了，又给憋回去了，一定是这样的。 不是大娘， 不是你 这个是能娶着媳妇儿吗？你秃成这样， 那个王婆， 应该 王婆，王婆，你跟他聊啊，你跟慢慢聊啊，这就给他说一媳妇儿，好不好？好吧， 哎，行， 快走，李七，快走。 那二位不吃了， 快走。哎， 你缺心眼儿， 就赖你， 你没事你瞪头发干嘛呀？ 你以后得往里面扔的。 废话，我知道他是秃子呀， 我也不知道他没头发呀， 他没头发，你这。 咱各回不行，哎，不能各回各店。 怎么了？ 你得带我上医馆去。 干嘛呀？ 我这头发 啊， 这都冒血了。 哎，嗨！ 哎呀，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生意场上更加如此。既然你们俩都不把力气放在怎么搞好店里生意之上，那就别怪人家竞争者比你优秀了。现如今又闹出了这么一出，得，还是赶紧的解散你们这临时同盟，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最关键的吧。这正是二虎相争无头绪，三足鼎立才破局，一门心思搞破坏，如此竞争不可取。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